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并不精巧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， 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心爱还有梦。 知心的你曾回来过，想请他替我向你问候，是为了怕见了说不出口。你对以往的感触还多不多？曾让我心碎的你，我依然深爱着。知心的你曾让过我，我要他帮我对

是否有缘和你相遇。

绝不要爱太复杂，我的心将不设防。

最爱的传奇。 请你点点头。

这一生从一句完美，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，让我温暖你的脸， 悄悄花落在你脸庞，送你红色深情的眼眶，离别时的吻你有太多感伤，我滚烫而失去了方向，缠绕着那风中依稀的灯光，没有了选择，你让我流浪，流浪在夜空，流浪使我不再寂寞，我是一滴远方同行的泪水，藏在你身上一句完美，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，让我温暖你的脸，我是一滴远方独行的泪水，藏在你身上一滴完美，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，让我温暖你的脸，在我被追赶以前。花落在你脸庞，送你红色深情的眼眶，离别时的吻你有太多感伤，我滚烫而失去了方向，缠绕着那风中依稀的灯光，没有了选择，你让我流浪，流浪夜空，流浪使我不再寂寞，我是一滴远方同行的泪水，藏在你身上一滴完美，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，让我温暖你的脸，我是一滴远方孤星的泪水，藏在你身上一滴完美，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，让我温暖你的脸，不要再和他见面。 陷入了另一个困境，我没有决定输赢的勇气，也没有逃脱的幸运。我像是一颗棋，进退任由你决定，要不是你眼中唯一降临，就是不起眼的小兵。我像是一颗棋子，来去全不由自己，起身与否你从不曾犹豫，我却说不在你手里。 当爱情走过，不要留下任何时间。

靠着车门，他的双肩微微抽动，微暗的灯光看不见脸上的表情，不知道今夜是否还会听见他的歌声。闭上眼睛，我必须看见我自己与你合二为一。 总是怕来不及， 来不及拥有最多的你。时间正滔滔流去， 那多爱一秒我叹息。请让我的爱情成为你天空的恒星，永远灿烂着你。 请做我的恒星，永远让我爱你。 我不欢喜不已，爱情原来真可以相信，为什么会遇见你？所有的结局原来都是必须，幸福必经的途径。 哦天，原来还是不忍心，终于给我一个你。哦，这我的生命有什么能珍惜，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。 满了不要给我回忆，回忆总爱是个失去品，我不要失去你。 不要闭上眼睛，我必须看见我自己与你合二为一。 总是怕来不及， 来不及拥有最多的你。时间正滔滔流去， 能够爱一秒多叹息。来了，请让我的爱情成为你天空的恒星，永远灿烂着你。 请做我的恒星，永远让我爱你。 我不欢喜不已，